第92集，呼闲禅坐回位置上，随便挥了挥爪子，功德神力都没回来，他仍是一只黑猫的形态，但是这对他的威严没有影响。他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，周围的喜宴撤了下去，换成了一张审判桌。他头上戴着一顶流苏玉冠，流苏全是上好的珍珠串联而成的，即便是在这不见天日的鬼市也熠熠生辉。桌上放着判官簿、判官笔跟一盘善恶宴，边上放着一块深红色的墨条，仔细看边上有金色的光辉在流转，是阎王分在墨条上的神力，这神力代表着阎王知晓这案件，只要用这墨写在判官簿上，就代表着这案子生效，关系着这人的因果更改。乌贤禅用爪子努力尝试了半天想磨墨，但是猫爪子不方便，长叹一声，干脆放弃了，召唤我上去，像模像样地说道： 请明先生为本判官磨墨，有劳。 我走上前去，站在他的身边，拿过那沉重的墨条帮他研磨起来，他则把爪子伸进我的衣服里，按出了老黄历，意思是希望我也跟着一起审案。他对着那媒婆跟新郎官点了点头，又对着新娘子点了点头： 你们两个跪下，至于你坐。 在新娘子的身后凭空出现了一把椅子，她感激地看了我们两眼，我给了她一个放心的眼神，便又看向了吴贤禅。 大人， 那周老头开始说话，先是咳嗽了两声，告诉我们他身体不适，又从衣袖之中露出一把玉梳子来，对着乌贤禅谄媚的笑： 我好歹也是几百年的老鬼了，身体不好跪着不合适吧。 他竟然妄图在这临时的公堂之上贿赂判官。 哼，跪着也不可能再死了，你既然死了几百年还没投胎，不过是因为活着的时候犯的罪还没有弥补完，那就还是戴罪之身。既然是戴罪之身，有什么不能跪的？ 那老鬼闭上嘴不再说话，老老实实地跪下了。 媒人，本官问你，蛊从何来？你既是媒人，想必牵线之前知道的一清二楚。 媒婆坐在地上开始哭天抢地起来： 哎呦妈呀，冤枉那大人，是他呀，拿着生辰八字来找我，我这一看二人天作之合，这才答应帮忙收了这门亲事的。 蛊从何来？ 乌贤禅满脸冷酷道，又问了一遍。虽然是只猫，但是真帅。我翻了翻老黄历说道：子孙后代送来的。大人，据老黄历记载，前几日孙氏死于车祸，三日回魂之际被长子居住，取骨配婚送以周氏子孙，获取阳间钱币150,000元者。 戴罪之身无法与阳世连通，何人助你入梦吩咐子孙给你配婚？还有什么事瞒着本判官？这地府让你只手遮天了不成？ 周老头愤恨地拍着地面： 冤枉啊大人，是媒人告诉我，杨氏有一女子尚未婚配，与我八字相合，可指配给我，我这才答应了。大人，望大人明察呀。 这两只鬼眼瞅着就要狗咬狗一嘴毛，新娘却忽然抬起了手，怯生生地望着我们，显然是有话要说。 大人，我那日托付于您的事儿。 他得到了一个说话的机会，却不为自己伸冤，只是问起了他的宝贝女儿。我笑了笑：母子平安，不必担忧。他放下心来，捏着自己大红喜袍的衣角，脸上的皱纹似乎都展开了，也露出了一个笑容来。 大人， 让我说吧，我怎么来的，我再清楚不过了。 我看向了吴贤禅，他点了点头。嗯，请讲。 我死于车祸，撞死我的正是我的亲生儿子朱天。 他这话一说出来，我禁不住打了个寒颤。 他那天喝多了酒，平日里我会去捡一些东西来贴补家用，儿子儿媳养家不容易，还得带着我，我的退休金给他们，还得赚点钱零花。那天我回来的晚了些，过马路的时候，那车闯了红灯，冲着我冲过来，我没来得及躲，就飞起来了。 乌贤蝉悄悄伸了尾巴过来，绕住我的手腕，给我一丝温暖。而眼前人似乎已经失去了情绪波动的能力，语气平静的像是一潭湖水。 下车来查看我的是我的儿子，我看见他走过来，手足无措的样子，似乎想要扶我起来，又拿出手机准备给我叫救护车。我想说，别给妈叫救护车了，妈死就死了。又想说，等以后别忘了去看看你的妹妹，你妹妹生了孩子，都说外甥像舅，你去看看。 他说着话就像陷入了回忆里面，不像是对着我们任何一个人说，倒像是对着他的大儿子说。 可惜我没说出来，我没说出来，他把手机放下了，说着，妈你别怪我，就把我抱起来塞进了后备箱。大人，你说，人老了，怎么就一个后备箱就能放下了？ 这问题让我们沉默了。 到了家，他也没把我抱下来。我那时候感觉自己要死没死的，没了知觉，却还能听见他们在说话。我听见我儿子儿媳妇在商量找个地方把我埋了，就说我自己走丢了，或者是他妹妹把我接走了。 乌贤蝉靠着我，把下巴递到我的手中，让我给他挠着下巴，分散着彻骨的寒意。女人咬了咬嘴唇，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，脸颊的肉都在颤抖着。 和我的儿媳妇说，她说妈白吃白喝咱家这么些年，死了也该做些贡献。 她迟疑了一会儿，有些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张了张嘴。 他们把我卖了，骨头魂魄身体全都卖了。 不光用你的骨头跟魂魄结了姻亲吗？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 是的，大人。 他站起身来，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坦然地脱下了自己的喜袍，露出他干瘪的身子，因为生育而松弛的肚皮，转过身去还有佝偻着的因为操劳再也挺不直的脊背。 您瞧， 他露出后背因为出了车祸而摩擦的皮开肉绽的伤口，那伤口没有往外渗血，却渗着一层厚厚的油脂覆盖在伤口之上，看似轻柔地包裹着那些伤口，不让伤口结痂。他动了动，一滴油脂顺着后背滑落下来，吧嗒一声掉在地上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尸油，这是尸油，刚才消失的那一滴说明杨氏之中有人从他身上取走了一滴，他死了，他的身体，他的灵魂仍然不知疼痛不知疲惫地为自己的儿子奉献着。尸油的作用有很多，常人抹于眼睛之上可以见鬼魂，修炼之人动了旁的心思取了尸油炼化用于法器，可以提高法器的伤人能力，总之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宝贝。我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欺人太甚，我们现在就回去。 回去做什么？ 乌贤禅倒是冷静。回去，回去。我一时语塞，不知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。是啊，我回去能做什么呢？我也把这不孝子杀了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那要公道何用啊？我泄了气，求助般的看向了乌贤禅， 自然是跟老公去还这人间一个公道。 他却化作人形，身长玉立，握着我的手，额前的流苏在轻微的晃动着，露出他俊美的脸来。远处传来三声鸡鸣，我们重回了人间。天亮了。